该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黑夜，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黑夜，黑夜，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嗯，我是彤彤。 下班路上哈，这一时间给大家，我们所有的广大99的车主们又带来了好福利了。 没错。 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来自广顺之星，是一个专门针对高端车维修的服务中心，像宝马呀、奔驰啊、奥迪呀、路虎啊等等的哈。那么广顺之星今天做客的是业务主管董经理以及保险出单主管韩经理，来欢迎二位。 99的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广顺之星业务主管董继川。 嗯， 还有一位美女来。 九五九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顺之星保险出单部的小韩。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哈。那今天给我们送来了什么好礼呢？先来说说吧。 今天我们广顺之星推出的就是今天前十名打电话的听众免费送一个空调的深度惊喜。 空调的深度惊喜。 对。 这个价值有多少 钱？价值是288元。 哦，前十名哈打电话的。 对对， 高端车主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价值288元的空调深度惊喜了。 对。 包括咱们主要是做哪几个品牌？ 奥迪、奔驰、宝马、路虎、保时捷。 都是高端车维修。 奔驰、宝马、路虎和保时捷。 对。 如果咱们主要是针对这几个品牌的哈，如果您是这几个品牌的车主的话，这时间都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前十名就可以享受到咱们288元免费的空调惊喜了。那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好的，那咱们进入正题吧。今天既然给大家送来的是空调的深度惊喜哈，就想说说，因为夏天的时候空调几乎会天天开吧。 没错，肯定会天天开。 对，你不开的话就热死了。 而且在车上的一分钟都要开。 现在有很多车都推出了什么，你像很多高端车都推出这个遥控空调了。 哦，就提前开开。 对呀。你想想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这个一进方向盘一进方向盘 一进 车里 面 这个方向盘都是烫手， 而且还烫屁股。 哎，这档位也是，包括这个坐垫儿哈。很多时候咱们都会用那个凉席的那个坐垫儿。 是。 哎，万一是竹制的话好嘛，太阳一晒更烫。所以其实夏季的空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车主朋友在这个不太讲究的一些车主哈，在这个开空调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呀？会选择先让它出出风。为什么呀？因为经过一个春天，其实春天咱们还不是特别会开空调。 对。 哎，经过一个春 天 的 时候， 经过一个春天的这个积累呀，那个空调出风口啊，那个灰呀， 哎 呦喂， 都堵死了。 想想，哎呀，堵死倒不至于，但是一开唰养你一脸。所以很多这个不太讲究的车主呢，就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说要去 清洗 呀， 或者更换一个。 对，会觉得哎呦我先吹吹它就好了，吹完了之后就可以正常开了。但实际上啊，还会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 没错。 这个非常脏哈，所以也是建议大家，那如果我们这个因为费用的问题呀等等的懒得去清洗的话呢，那么在今天广顺之星给您送来的是免费清洗。所以费用给您解决了，这个懒的问题您自己解决一下。 孩子， 价值288元的空调深度惊喜哈。那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二位，特别是我们的这个 董经理， 董经理哈。其实除了这方面以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关于用车保养的一些小窍门啊也好，或者说是注意事项要和我们分享的呢？ 有的。这个这个咱们那个平常呢，就是用车保养什么的，那个特别是到夏天了，那个大家都用空调了，建议您用空调之前那个检查一下那个空调滤芯。是否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就是一开空调可能会吹出来一层土什么的， 扬一脸灰。 对，这个就是那个这个现象，就是空调滤芯太脏了。有的车主说那个图了省钱，可以说先给我吹一下清一下，其实是您是把那个表面的那尘土给吹下去了。因为那个咱知道空调滤芯就是起一个过滤作用。您把土吹下去了，其实上面好像附的一些小细菌呀，那个您是吹不掉的那个。那个如果太脏的话，建议您更换一个。 那这个更换滤芯这一方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咱们广顺之星。 对，更换滤芯这方面咱也有一个优惠。 什么优惠呢？ 959的听众去咱们广顺之星更换滤芯的话，免工时费，材料费打一8折。 材料费打8折还免工时费。 对。 那么咱们广顺之星和4S，因为

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意漫长，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请汽车咨询，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江芬，问候大家下午好。 我是彤彤。 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给各位高端车主们，比如说像奔驰、宝马、奥迪、路虎还有保时捷这五个品牌的高端车主，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福利政策哈，那就是来自广顺之星，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五个品牌的高端汽车维修的一个服务中心，给大家送上的价值288元的空调的深度惊喜。前十名打进电话都是可以免费享受的。那么电话号码呢，就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出这个广顺之星的保险出单主管韩经理，来和我们说一说保险这一块的一些常识吧哈。来，有请韩经理。 大家好，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影响保费上浮的这些因素。相信很多司机朋友们呢，应该都有所耳闻。就是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保险公司进行了一次改革，那就是保险那个费率改革。那么影响费率改革的因素有哪些呢？相信很多司机朋友们呢都不太清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呢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出险次数和咱们这个保费折扣是挂钩的，也就是说理赔的次数和金额越多呢，咱们来年的保费呢也就越贵。然后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开车要注意安全了。 还有呢一点就是交通违法会影响咱们这个保费，这个都那个难以避免的。首先呢就是闯红灯，前两次闯红灯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第三次闯红灯呢那个保费会上浮5%，第四次上浮会10%，第五次闯红灯呢上浮是15%，这个上限呢是45%，就是大家呢开车一定要注意看红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超速，这个分两方面，一个就是超速未达50%的，前两次也是没有影响的，第三次呢是上浮5%，第四次呢是上浮10%，然后第五次呢是上浮15%，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超速超过了50%的，这个最低上浮率呢就是15%。咱们那个交通违法影响那个保费上浮的那个因素呢，就是上限是45%，但是呢那个如果来年就是再续保的话呢，这45%也会那个高出很多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就不仅仅说是今年出险的和理赔的次数能够影响第二年的这个保费，连比如说可能我闯个红灯我超速了也会影响第二年保费的。 就是在第二年会有涨幅，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在费改之前是没有这些政策的，这是费改之后，然后呢咱们新推出的这些，也希望给各位司机朋友能提个醒儿。 涨姿势了今天。 可能很多人都对，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是出过单了才会有涨幅。 对， 是。这个是什么时候改的呀，韩经理？ 这个是在咱们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一个相关政策。那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有很多车主朋友可能都比如说保险没到期的呀，没有办理过这个手续的，可能都还跟我一样有点发懵，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要提醒大家了哈。闯红灯的话是前两次不影响， 对， 第三次开始上升，上浮5%， 对，然后 最高的话 是45%， 直接涨了一半的保费哈。那超速呢？ 超速呢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那个未达50%，一个是超速超过50%的。这个未达50%呢，就是依次类推，第三次是5%，第四次是10%，然后第五次是15%。咱们最高的也是45%， 也是45%。那想问一下哈，如果 你又闯红灯了，又超速， 对对对，这两方面同时的话，它叠加吗？ 这个是不会的。 也就是说其实最高的话可能要多掏一半的保费钱， 45%。 挺吓人的，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车主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这个，敲醒警钟了。如果说咱不想多花这个冤枉钱的话，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注意 遵守交通规则。 对，是没错。好的，那再次的感谢韩经理哈。那针对广顺之星的这个出单保险出单这一块也是会有一个相应的优惠政策的，这个优惠政策呢我们稍后会给您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这时间还是要再啰嗦一句，广顺之星是一个专门针对宝马、奥迪、奔驰、保时捷和路虎这五个品牌的高端车的维修的一个服务中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活动，就是咱们前十名打进电话的这五个品牌的车主都可以享受价值288元的免费的汽车空调惊喜一次，深度惊喜哈。而且同时这个广顺之星对汽车维修这方面呢保证的都是保质保量，然后原厂的配件，同样的这个服务之下价钱比 4S 店要优惠7-8折。今天呢在咱们959的平台之上打电话去更换空调滤芯儿的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在这个已经是7-8折的基础之上再打一8折，材料费8折，工时费全免， 双8折。 对，好的，那您可以赶紧打电话哈，起码咱把那个 先占着一个 空调惊喜的，对，空调惊喜的那个抢着哈，价值288的。那电话呢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好的，这一时间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了，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会儿您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回来的时候会给您介绍广顺出单的优惠政策。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请汽车咨询，一波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那么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广顺之星的二位经理，分别是业务主管董经理以及保险出单主管韩经理哈，再次的欢迎二位。那么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哈，广顺之星是一个专门针对高端车维修的服务中心，主要的服务车型呢有奔驰、宝马、奥迪、路虎和保时捷。如果您是这五个品牌的车主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收听了，今天给大家送好礼了。只要您是这个五个品牌的车主哈，都可以直接到店享受一个价值288元的免费的空调惊喜、深度惊喜一次。打电话哈，前十名，目前为止呢，这个电话好像是还没有满哈，我也不太清楚，在做节目，您可以打一个电话试试哈。如果您还是前十名的话，就可以享受到这个288元的空调免费惊喜了。电话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而且广顺之星的专门针对高端车维修哈，这个价钱和 4S 店相比，同样的服务、同样的配件、同样的品质，是 4S 店的7-8折。 没错， 而且呢针对咱们959的听众哈，还有格外的折扣。那么去了找董经理，提董经理的名好使 好使吗？ 好使好使 好使哈。那行，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保险这一方面。刚才韩经理和我们普及了一个常识哈，从去年7月份开始，保险这个保费上调，更改了一点政策，不仅仅是和你出险以及理赔的次数挂钩了，还和你、 这个、 对 闯红灯、超速等等哈， 跟你的这个是否违反交通规则也挂钩了。最高呢，如果您这个超速50%以上啊，或者说这个闯红灯次数 太多了 以上，哎对，最高有可能你第二年的保费直接可能会涨到45%， 多交一半的钱了， 多交了将近一半的钱哈。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出门这个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之下，咱们也是吧， 注意交通规则。 哎对 对， 好的，那我们再次的请出韩经理哈，和我们说一下这个广顺出单的一些优惠政策。来，韩经理。 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广顺出单的这个优惠政策。首先呢，就是很多司机朋友可能说开车非常小心，然后几年呢都没有出险。这个呢，就是咱们保险公司也是有奖励的，会给咱们打一个5折呀、6折呀什么这些不等的那个折扣。在这个平台打折的基础上呢，我们店里还是有优惠呢，就是呢商业险，给咱们返20%的现金优惠。 现金啊， 对，现金优惠， 不是这个代金券啊，或者什么的， 对，不是这些，是最实惠的现金优惠。然后呢，比如说您这个车的商业险保费呢是10,000元，然后呢，我们当时就给您返2,000块钱现金，只收您8,000块钱，这个还是 打八折了， 对，还是很实在的这个优惠。然后这个是没有车型限制的。 没有车型限制，就不只是针对咱们这个五个品牌的高端车，所有的车主都可以享受到。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因为在咱们959做节目嘛，今天如果呢，就是说通过咱们959这个平台呢打进那个热线电话，然后在我们店里投保成功的客户呢，这个是还可以再额外加送一块这个汽车喷漆，就是不用您自己掏钱，然后呢也不用走您的保险，就我们这直接就给您喷了。这个还是挺实惠的，因为如果 小刮小蹭的话，直接不需要出险了。 对，这些都是难免 的。 对， 免费的哈，广顺之星就给您喷了。 对，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是针对这个奥迪以上的车型。然后有的这个 是针对这个，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出完单之后呢，很多司机朋友呢应该都是相当关注这个咱们理赔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如果要是在咱们店那个投保的客户呢，就是不论是单方事故还是双方事故，咱们都不用垫付，就是保险公司给咱们直赔。 保险公司给咱们出钱修车， 不需要个人垫付。 对，然后呢，就是，全国呢都不限制咱们的这个修车地点，比如说这个北京上保险的，然后呢在外地出了险了，然后呢这个您也不用担心，然后直接那个拨打我们这个电话，然后呢我们也会给您那个，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可以免费的，对，免费的接送这个事故车呀什么的，不用您在路上那个担心着急什么的，还可以24小时免费救援， 这个都是广顺之星，给到咱们所有的车主的一些保障，是吗？ 对，当然不用说了，这个保单呢，肯定也是免费送上门的。 好的，好的，感谢韩经理哈。这一时间，如果您的车正合适，保险马上要到期了，准备要续的话，如果您还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更优惠的途径，都可以直接来找到广顺之星，保费相当于打8折了，直接返回您20%的现金，不是代金券，也不是什么价值多少多少的喷漆呀或者什么的，都不是，直接返的是现金哈，针对所有车型的车主。那同时如果您是广顺之星维修在列的那五大高端品牌，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路虎，还可以再赠送您喷漆一块，这个也是广顺之星能够给到的服务。而且还有刚才韩经理也说了哈，包括如果您在外地出险的话，也都是一站式的，打电话就可以了，全部都能够帮您这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到位哈。好的，那这个韩经理，我们这个保险这一方面的话，也打咱们的前台电话就可以了吗？ 对，还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保险到期就是提前3个月就可以那个投保，就可以进行投保。然后呢，咱们这个保险的起期呢，也是跟您上一个保单呢，然后是咱们是对接的。 好，那如果您在3个月马上车要到，这个保费要到期了的话哈，都可以直接来联系一下广顺之星，返20%的现金。电话呢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同时，打这个电话前10名的高端车主们，刚才说到的一直在念叨那5个品牌哈，宝马、奔驰、路虎、保时捷和奥迪，如果您是这5个品牌，就是广顺之星正在维修的品牌的话，打这个电话前10名可以享受到价值288元的免费的空调深度清洗一次。电话呢就是010-6135-1865，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哈！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路上听，来自尤克里林，在爱你的路上。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秦前汽车资讯，一部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还在陪伴着在路上的你，各位好，今天方盘俱乐部的现场请到的是来自广顺之星，一个专门针对高端车维修的服务中心哈，主要的车型呢是奔驰、宝马、奥迪、路虎以及保时捷这五大品牌。那么今天广顺之星的二位经理哈，业务主管董经理以及保险出单经理韩经理做客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福利政策。那么董经理带来的是价值288元的空调深度清洗一次，只针对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五大车型，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免费享受了哈。电话是010-6135-1865，而这个韩经理给大家带来的保险方面的优惠政策哈，直接返到了20%的现金，是现金哈，强调一下，那是针对所有车型都不限制的。好的，那我们再次的请出二位经理来和我们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详细的优惠福利政策吧。 首先呢，我先给大家重申一下，就是影响咱们保费的这些因素。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出险次数，一定呢要减少这个次数，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违法情况，这个交通违法情况呢，包括这个闯红灯，还有这个超速。这两个呢，就是影响咱们那个保费上浮的上限呢是45%。所以呢，大家也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还有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出单的这个优惠政策。这个呢是不限车型的，就是在咱们商业险平台那个保险公司平台打折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呢公司呢再给您商业险一个20%的现金优惠。是当时就返给您现金的。还有呢，就是说那个奥迪以上的车型，在我们公司投保的呢，然后呢还可以在那个送您一块免费的喷漆。然后呢就是咱们后期理赔呢，这些就是包括那个全国的那个理赔呀什么的，就是不用您自己垫付修车，保险公司是直赔您的。然后还有这个免费上门接送这个事故车呀什么的，免费上门那个送保单这些服务项目。 好，那针对所有车型不限哈，直接返到20%的现金。电话呢是010-6135-1865，010-6135-1865。如果您的爱车正合适最近快要到期了的话，咱们因为保费是可以提前3个月投保的，对吧哈？在这3个月之内，您都可以来广顺之星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您手头上没有说其他可能说返的更多的这种渠道的话，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直接返了20%的现金，相当于保费打8折。好的，那除此之外还是要请出董经理来和我们说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优惠政策。 这位给99听众送的就是那个价值288元的那个空调室内清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如果空调滤芯需要更换的话，就是免工时费材料费打8折。咱这是一个优惠。刚才我问了一下店里呢，有可能电话有的打不进去，您可以直接拨打我手机号1381111-5973。微信也是这号，如果打不进去的话，您可以打我电话或者加我微信。 1381111-5973哈。那看来我们电话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可能会您打过去可能会再占线。刚才问到的这10个名额已经满了吗？ 差不多了 是吧？ 抓紧时间了。 这会儿应该是差不多满了，没事，只要说您通过这手幺那个幺三八这手机号，您打我电话或者那个加我微信呢，这个也有优惠，到时候我再跟领导肯定能申请这个。 权力都大 着了，看见没有？找董经理好使， 提董经理这个名儿就。是吧？ 好使， 好使哈。好了，那这个方盘俱乐部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您的留守陪伴，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惠福利政策的。 是的， 这个锁定收听哈， 不要走开。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好玩的， 对， 吃喝玩乐的给大家